第323章，嗰隻黑毛中指就被劈咗个头，个身体即时就乒乓咁啊冧咗个地下上边。呢阵时阿爷啊懵懵松松咁啊醒，睇个样咧可能都冇咩大碍噶啦。豆腐即刻就解咗佢条绳讲：，哎，陈老爷子，求仙有冇跌鬼亲你啊？见到阿爷爷拧拧头。豆腐揞住个啰柚，夹下夹揽起身讲：你啊真系冇跌亲啊，我啊跌亲啊！呢个中指之前仲好地地咁，点解突然间起尸嘅？系咪又系同佢有关噶？呢阵时，砖碎手里边嗰个通灵香嗰啲香味已经弥漫到成个墓室，呢一种异香缭绕，等到人呢就真系心旷神怡。我就移动住个头灯，仔细咁睇一睇个周围，心諗嗰隻嘢被通灵香咁一分，而家应该现身啦啩。只要知道敌人系乜嘢就好办啦。但係点知我哋将成个墓室都摸咗一次，乜嘢都冇发现喎。豆腐好诧异咁同我哋讲：哇，唔通唔系中指？喺呢阵时，先前同我嘈交嘅事，佢早就忘记到九霄云外啦，亦都唔知道应该讲佢系大度啊，还系话真系小快卵。我啊冇出声，心谂如果唔系中指，咁又系乜嘢呢？点解佢可以控制我哋，甚至仲可以讲嘢添？通灵香就真系好珍贵嘅，眼睇就要烧到底啦。于是我同大家讲：，哎，唔好理啦，趁啲香仲未烧完，用佢嚟避开外边嘅木乃伊，我哋快啲走啦。呢一个墓门呢，原先系一个反作用门嚟嘅，门上边就好光滑，根本上就冇乜嘢可以着手嘅地方，要出去可能只能够炸啦。好在呢，我哋啲炸药都算充沛，中公就示意大家都褪后。佢搞咗一阵间之后，就听到嘣嘅一声炸响，朱红色嘅木门露出咗一个不规则嘅大窿。有人总结讲：盗墓呢，实际上真系一个破坏嘅技术。呢一句话就真系冇假嘅。我哋一路咁走嚟，都唔知道做咗几多嘅破坏。如果真系等啲考古队知道咗，就激到跳跳扎啦！眼睇住呢个大窿就喺眼前，大家即刻捐出去啦。结果捐出去一睇，我都忍唔住倒抽一口凉气，因为墓门后边仲系主角室，冇几远就系俾我哋斩咗落嚟个头。主角室喺黑暗里边现出咗一个巨大嘅轮廓，拧转头一睇，我哋捐过嚟嘅嗰道门就已经消失咗。身后边是冷深深的墓场。豆腐蚀了一声讲：鬼打墙。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的。顾大美女就忧心地讲：不过这鬼在哪里呢？他一边讲一边看了一眼砖碎手里面那个就快烧到底的通灵香。砖碎也都不淡定了，他的眉头一皱，捻住个通灵香嘅两个手指啊，微微咁转咗一下，侧过个头，目光就睇住喺冇几远隐藏喺黑暗里边嘅棺椁。中公就低声咁讲：鬼啊，已经现形啦，佢就喺棺材里边。豆腐就打咗个冷震讲：哇，呢个通灵香都点咗啦，佢仲能够使个鬼打墙嘅把戏，睇嚟啊，呢一个行道啊真系唔得啩。我哋谂谂鬼打墙点破啊？豆腐啊侧住个头回忆咗一下，佢又讲出咗两个字：闹鬼。唔单止人系怕恶人，连鬼都怕恶人嘅。民间最常用嘅办法就系闹鬼啦。豆腐闹得最狠，佢喺前边大路，砖碎呢就真係落唔到面，一句话都唔出就走喺后边。我哋其他嘅人就一边闹一边向前走，冇几耐就穿过咗墓门之后，睇见咗又系一模一样嘅场景。死火啦，闹鬼呢个办法系唔得添。顾文敏就皱咗一皱眉头讲：唉，仲有咩办法呢？我哋都可以试一试喎。 喺民间破鬼打墙嘅办法好多嘅，大多数都系好简单。除咗闹鬼之外，仲有乜嘢转天圈啊、滤口水啊等等。我将知道嘅办法都讲咗一次，结果呢都系咁样样。直到呢阵时，我就开始怀疑究竟系唔系袁仲子喺度作怪啦。如果唔系仲子嘅话，又系乜嘢呢？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嘅耳仔边又响起咗嗰一句话：嚟捉我啦！呢句话我心里边猛然一抽，因为我知道呢句话一出嘅话，就会意味住有人遭殃噶啦。我嘅目光即刻就望向其他人，准备咧将边个有自杀倾向嘅就即刻出手制止。但系下一秒，我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啲肌肉好似有啲抽搐起上嚟，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本来想开口讲嘢，但系发现自己根本上就开唔到口。其他嘅人呢仲喺度商量住对付鬼打墙嘅办法，但系我双脚甚至乎我全身嘅每一块肌肉同埋骨头都唔受我自己控制，开始喺度自己咁行动起上嚟。我啊开始向后咁褪，喺期间顾文敏啊担忧咁望咗我一眼，我以为佢会发现我有啲唔妥嘅咧，但系佢睇完我之后，听见我自己用自己唔受控制嘅声音讲：唔使担心，我哋有办法嘅。我谂自己而家已经被嗰一个诡异嘅力量完全所控制住，佢接下嚟会控制我做乜嘢？唔通系要自杀？呢阵时我已经啊褪到咗大家嘅身后边，冇人发觉我有唔同，而呢隻嘢似乎好似有其他目的咁，佢又冇控制我自杀嘅意思。等到豆腐佢哋都冇发现我唔妥嘅时候，跟住我就开始唔受控制咁向住嗰个巨大嘅棺椁啊行过去。最后我就伸出咗呢个超子，开始叫呢个角盖。呢一个动静啊，终于引起咗大家嘅注意啦。豆腐啊，一格一格咁走过嚟，顶住只熊猫眼，惊讶咁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叫呢个棺材做乜事啊？我就讲唔出一句话，只系不停咁重复一个动作。豆腐睇咗我两眼，终于发觉唔妥啦。佢讲：我顶，老陈被控制咗啊！跟住再乜都冇讲，就向我扑过嚟。我心头一起，心谂：哎，你快啲将我揿住啊！我啊真系唔再想开一次呢一个棺椁。但系而家就竟然同我心里面所谂嘅相反，我只能够控制自己嘅思想，但系就冇办法控制自己嘅身体。喺豆腐向我扑过嚟嘅一瞬间，我感觉到自己面部嘅肌肉啊抽咗一下，好似对佢露出咗一个笑容。跟住豆腐将我扑到嘅一瞬间，我另外一只手就掹出咗喺大髀上边嘅匕首。呢阵时我就跌咗喺地上。豆腐啊，黐住我咁啊，爬到我身上边。哎呀，呢条友真系太蠢啦！佢扑低我就应该先揿住我只手噶嘛。依阵时佢除咗将我扑低之外，佢就冇制住我双手。喺家下，我一只手就唔受控制咁紧紧啊揽住佢条腰，另外一只手就掹出咗匕首。豆腐唔知情啊，佢仲挣扎住咁讲：，哎，老陈。喺个咁嘅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哋两条马粒佬啊，唔好咁揽埋一嚿啊！诶，唔好搞我条腰啊，好鬼痕啊！痕你阿妹咩？我内心几乎已经要发狂噶啦！另外一只手嘅匕首已经系竖咗起嚟，向住豆腐嘅背脊啊吉落去。人嘅后背咧有脊椎同埋肋骨保护，所以咧抗压能力都比较强嘅。不过背后边啲脂肪好少。接连住背部嘅就系内脏器官，所以咧喺中医理论里面讲，内脏器官嘅病变，背部咧就会有相应嘅地方产生痛嘅。呢一点咧今日亦都已经证实咗，因此背部其实系离内脏器官系非常之近嘅。如果一支针从背脊插入去嘅话，咁只要运气唔好，就会吉到咗内脏上边。抢救不及时嘅话，仲会有生命危险添，更加唔使讲系一把匕首啦，居然就揀呢个最狠嘅地方嚟落手。 唔好话而家呢个地方冇咩急救条件，就算係喺大医院里面，如果俾人哋兜背脊咁插一刀嘅话，可能亦都好难救返嚟，因为呢度往往里面嘅内脏就已经会被插碎㗎喇。喺呢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嘅心都凉晒，可能真係由于太过强烈嘅抵抗意识，我感觉到自己嘅手臂有啲可以收返少少咁，所以手臂一瞬之间就向外歪咗一啲。不过呢度只係一啲啲嘅歪，係远远唔够嘅。就喺呢个匕首刉落去嘅一瞬之间，我听到一声嘅惊呼，跟住一个黑影就扑咗过嚟，即刻就将我哋手向右一反嘅位置揿低。手嘅骨头呢就突然间就撞到咗硬嘅地砖上边，痛到我呢啲肌肉成个一抽。不过我心里边就觉得庆幸啊，亦就系喺呢一刻，我嘅身体嘅主动权就返过嚟啦。我知道嗰隻嘢走咗啦。袭击我嘅系爷爷，可能我哋而家一班人里边只有佢系咁快嘅动作速度啊。我啊瞓喺个地上冇喐，系咁扯住粗气。求先虽然系冇耗费好多嘅力气，但系一瞬间心里边嘅冲击啊真系太大。我啊对豆腐讲：，唉，你啊执翻一条命仔啊你！豆腐而家先睇一睇我跌落喺手边嘅嗰一把咁嘅匕首，佢都明白过嚟啦，惊到块面啊即时青晒，显然啊真系后怕啦。跟住佢又喺度咿牙扮兽咁讲：，哎呀，究竟系乜鬼嘢啊？佢老尾，究竟系乜鬼嘢啊？过咗阵间，豆腐一发狠讲：，我睇肯定就系棺材里边嗰个咁嘅青人地鬼王作怪啊！佢啊想利用我哋将佢放出嚟啊！通灵香对佢冇用，鬼打墙又破唔到。如果咁落去嘅话，我哋真系俾佢玩死嘅。我有个办法。大家喺呢阵时都谂唔出咩办法噶啦。于是一听佢咁讲，齐齐望向豆腐。豆腐啊话：常言道啊，水火无情。呢、这个地鬼王唔除啊，我哋就唔使谂住离开呢度噶啦。如果一旦将佢放咗出嚟，我哋肯定系冇能力同佢正面斗噶嘛。所以咧，我谂不如就喺个棺材里边啊烧死佢啊，或者用啲炸药炸死佢。呢一句话一出，大家就擘大个口，因为豆腐呢个主意真系太好啦。用火烧就算啦，如果用埋炸药嘅话，就算系地鬼王有七个头啊，我谂都俾我哋炸成碎渣啦。我话激动咁拍一拍阿豆腐嘅光头讲：，哇！你呢句话讲得好嘢吓，睇嚟从今日开始，我啊真系要重新咁识过你啊！豆腐啊，剧剧咁笑，假情虚意咁讲：，冇乜嘢嘅，啲咩小意思，我随便乜谂就谂到出嚟嘅啦。你哋啊，唔好太自卑啊！其实大家都好聪明嘅。砖水一听亦都笑啦。佢嗰一块咁嘅阴阳面露出嘅笑容，俾人哋一种好奇特嘅感觉。佢就侧过个头，同阿中公啊讲咗几句，声音啊比较细，我哋冇听清楚。只见阿中公啊岌咗下头，就开始调制炸药啦。之前炸雾门所使用嘅炸药剂量就唔系好大嘅，所以就唔使调制。但系而家唔同啊！我哋力求系要用最大嘅爆破力将呢个咁嘅地鬼王啊瓦解咗佢，做到啊万无一失。不过咁样一嚟，爆破力太大，亦都可能会造成呢个无失塌方噶，所以我哋要揾一个中间嘅值，就要细心咁去调配啦。大家亦都唔多讲，默契咁围成咗一个圈，将阿中公就围喺中间，并且就相互观察住其他嘅人。都惊住出现有边个再被操控嘅事情。